节目开场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阿妹和林忆莲为《如懿传》所配唱的主题曲《双影》，我个人觉得是一首自带故事非常特别的音乐作品，因为每每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起故事当中的情节，主人公的命运。而今天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看到是蒂尔在网络当中所留下的他自己听完这首歌曲的一段文字分析，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说它不是《甄嬛传》原声，是古典而又学院的反流行之作，而是用传统意蕴包裹着一首现代而又细腻的女性情感之作。整首歌以两个人的精致的繁复动人梦幻的和声编织而成，两把声音如梦里的光，水里的影，各自分明又各自消失了界限，融为一体。两个人对唱的形式非常具有格调，像是浑然的自我交互，又是不动声色的依托，到了那一段吟唱出来，仿佛是携手化成了风雨和烟云，与光同尘，融入到了一片磅礴而飘渺的大背景之中，让人反复循环中不断回味。简单的用我的一句话说，就是配合那样的故事情节，你在听这首歌仿佛是听到了深宫女子的一种哭泣申诉。你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若非狠下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乌云，两望曾经里不怨你心中有星雨，你我是双影，一半无情另一半深情，贪一点爱什么痛也允许，用怀疑交换秘密，宠爱和备忘在心中交谈，说来迷茫。怎么样，是不是情绪很满，故事好像也很足的一首歌曲？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如懿传》的话，我建议各位先去看那部戏，再回头去听这首歌，或许你更能够听懂这首歌的情绪。当然如果你不太喜欢看这样的宫斗戏，我倒建议各位可以先看小说，小说也很精彩。想着那样的故事情节，深宫当中那么多为爱痴狂的女子，我就想起了彭宁在很多年前所唱的另外一首歌曲《囚鸟》。爱一个人完全失去自我的那种感觉，这首歌可能情绪更到位一点，一起来听。 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

现实，并非解释，看不清楚什么位置，只是一场错以为是。 来自王菲所演唱的《影子》，在这首歌里有这样的类似于绕口令的两句歌词：你有个名字，我只是个影子；你的心有个影子，我只是个名字。我觉得第一句话可以理解为在爱情里，我的出现只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影子。第二句和第一句相反，但是意思我觉得是相同的，就是在你的心里永远存留过那么一个人，那个人却不是我，我只是留下了一个名字。其实用一句话就好总结，就是爱情的世界里面，你突然发现你被对方当做了替代品之后的一种心碎的低吟。我在理解这一首歌的意思的之后，我就突然想起了曾经看过，不知道是哪个作家写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敢写我和你的故事，但是写别人的故事里总是会有你的影子。这首《影子》收录在王菲1994年所发行的专辑《天空》当中，是由黄桂兰作词，黄国伦作曲，非常精彩的一支音乐作品。只是当年那张《天空》专辑太精彩，所以这首歌在当年发行的时候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更多的朋友可能是因为1999年一部大热的电视剧，周海媚、高曙光、陈宝国共同主演的《新闻小姐》，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如今回头去说这部电视剧具体的故事情节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这首片尾曲，包括片尾陈宝国和周海媚抱着自己的办公用品离开电视台，说是要去做新媒体。我如今回头去说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突然有一部电视剧告诉你他要去做新媒体，当时真的没有听懂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想想那个时期，我们还在校园当中，为了能够成功的申请一个 OICQ 或者是某一个网站的聊天室的 ID 兴奋不已的时候，居然已经有人向网络世界进军了，他们今天应该是非常棒的吧。所以我觉得敢开疆辟土的人注定是弄潮儿，注定引领潮流，而相对保守的人们可能就只能跟在他们的影子背后去一路追逐，过得可能就比较累了。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的一段话，说大部分人在20-30岁上就已经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纪，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着他们在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虽然说得相当犀利，但是仔细想想，好像这些年我们真的有重复自己的生活，对不对？是时候尝试做一点改变，希望你的生活能够一直有惊喜，有新鲜感。来听迪克牛仔的这首《影子》。 朋友都散了，剩我一个，屋里还回荡着刚才唱的歌，不管多少人 轮流陪我，等到曲终人散，你又来了我。你的影子紧跟着我，我往思念里躲，那些没有你的未来。 2007年所发行的专辑《风飞沙》当中的影子，在这首歌里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你的影子紧跟着我，我往思念里躲，你的影子忽左忽右，陪我慢慢的寂寞。失恋之后完全放不下的一种思念和寂寞的味道的一支音乐作品，相当疼痛，深入骨髓的一种疼痛。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莫名其妙会想起袁娅维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消失的爱人》。虽然两首歌的气质完全不同，但是我却觉得会有同样的这种情绪。袁娅维在几天之前，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书店演唱了这首歌曲，现场常石磊为他和声。我觉得这首歌和书店的氛围可以说是契合得非常到位。虽然伤心，但是也可以在书香里得到一些安慰。如果你愿意，不妨在网络当中找来那个现场版本去听一听，或许你也会被感动。我们今天听到的是 CD 版，来听《消失的爱人》。 我听见那窗外风吹了开来，扬起了灰

贴住血肉的盔甲，沉迷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 喝下你唇边凉透的杯茶，余生的心事为谁勾勒，把心之欢迎聚沙成塔， 一世间吧，为我披上紧贴着心脏的盔甲，为我放大这镜中天下，天火吞噬啊，永不融化。 这是谭维维和梁博对唱的影，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听的比较多的一首歌曲。我个人觉得它是近一段时间出现的比较高级的一支音乐作品，它非常的特别，你隐隐绰绰总能够感觉好像有一种旧影的味道。所以我仔细的研究了这首歌，感觉这首歌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制作人是故意有做旧的这种用心，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才会让我在最近一段时间反复的循环来听。当然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也会说，你关注到这首歌可能也是因为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我不否认这其中会有这样的一个元素所在，但是我觉得这首歌也相当精彩，甚至听多了会被洗脑，特别是这样的一句歌词，如诗的造化。怎么样，是不是觉得这句话我一说你会啊，刚刚这句话的确也好像怼到你的某一根神经，让你好像记忆犹新。我觉得这句话像是一个抛物线，又像是在江湖里的逍遥一笑，更像是书法当中的那种遒劲的挑锋，然后甩出了一滴墨汁，晕染了一片山水，正好契合了张艺谋在拍摄这部影片当中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山水的图案，非常非常的精致。所以说这真的是，如果电影和它的插曲电影音乐能够契合到一块儿，那就能够让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作品。当然可能收听前还有很多人没去看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所以我建议各位去看。影片的主线讲的就是真身和影子之间的生死博弈。我要特别提一下这部影片的主演邓超，我个人觉得在他参加完跑男之后，他的演技一直处于那种浮夸的状态，所以最近这些年我几乎不怎么看他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可是在这部影片里头，他一个人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真身，一个是影子。除了之前我们大家知道为了这部影片他一会儿练壮了很多，一会儿又瘦了几十斤，5个月的时间里面真的是折腾人的事情， 还有就是后期的一些化妆之外，我觉得更多的取决于他的表演，因为两个人不同的性格在面部和眼神当中所展现出来的一定是要有一些区别，所以你在观影的时候如果不到位，这种传递不到位，你就很可能会混淆谁是谁。可是这部影片里头你完全不会有这种混淆，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哦，这是两个人。还有就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在电影里头你做别人做久了，你是不是也会像影片里的影子一样，有时也会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觉得这种纠结的痛苦或许只有做过演员的朋友，特别是那些一直做替身演员的朋友才能够感受到。当然我觉得如今你如果有看过张艺谋的这部影的话，或许你也可以感同身受。想要在这时间特别强调，各位还没有看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部影片。我觉得那些说画面100分故事情节只有70分的朋友，或许对剧本的要求太过严苛。我觉得故事情节在我这儿可以再高一点，可以达到75分以上吧。也可以说张艺谋这一次算是非常用心的把一个故事说全了，跟之前其他的那些影片比起来，真的已经能够让人觉得他非常非常的用心，在画面的同时也在故事上下了一点小心思。好了，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马上又的一首老歌，叫做谁，我们一起来听。 你是谁，他是谁，我是谁，就在此时此地。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飞鸟已在远方。远方的他和他和他，你们都还好吗？岁月啊岁月，指尖一次穿我心脏。你是我，我是他，是谁，各自都有谜底。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他，镜中涌满鲜花。如果我多年后还是每天都会想起，我要和这世界谈谈自由与爱。就让你就让他，长发融了冰雪，就为了你，为了他，为了我，用手一个秘密，我自己双手生活，让他们彼此指引，最后的眼泪交给谁。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夜已深了，感谢你在这个时间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影子。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经说过这句话，虽然我们都嘲笑追逐影子的人，但是生活当中我们绝大多数人却都在追逐影子。仔细想想，好，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忆莲所演唱的《影子情人》。 午后倾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告终，我不能告诉你这一季存留多少美丽，我选择绝对活着零，不要一些或者中间，假如 这首《影子情人》，这首歌原唱是许美静，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1994年《明知道》那张专辑当中的一首老歌，因为那张专辑实在是太精彩，每一首歌都很好听，所以这首歌在当年说实话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反而是林忆莲翻唱之后才引起了很多人对这首歌的兴趣。许美静和林忆莲两个人的版本有什么区别？许美静的版本只有3分多钟，而林忆莲的版本有5分钟。如果说许美静唱的就像影子，是一种静默的状态的话，我觉得那林忆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情人，非常的缠绵悱恻。我很喜欢林忆莲的版本，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愿意做影子，不太愿意静默。好了，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李玖哲的影子。 我们曾爱的疯狂，为追求感觉就拼命去穿，太过健忘，来不及珍惜，徒增了悲伤。好耶，是谁喜欢了对方，才让平淡推翻了过往？曾经不再一样，未来不再能曾给的承诺，却还在心上。别让梦里的梦想下个夕阳，迎接幸福缓慢，我的影子慢慢的讲。Oh yeah， 如果你累，我不再需要力量。Yeah， 回过头。的借口太冠冕堂皇，我们曾遍体鳞伤，失去了交集，也失去方向。是谁喜欢了对方，才让平淡能分享，曾给的承诺却还在心上。别让梦里的梦下个夕阳，迎接幸福缓慢，我的名字慢慢的唱。Oh yeah， 如果你累，我不再需要你。 来自于李玖哲所演唱的《影子》， 一提到影子，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第一时间想到都是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东西。可是我想提醒各位，其实关于影子的诗句也有很多浪漫轻柔的一些画面，比如说月破云来花弄影，帘幕卷花影，赘婿轻舞云，什么黛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佛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是不是就感觉很浪漫，有了一种期待。还有就是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就如同影子一样，你看到它好像就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你可知道，你看到影子就代表光亮光明离你不远了。所以真的凡事换个角度去思考一下吧。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很浪漫，叫做月秋影，在黄征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必是五月而有阴缺，春去秋来花开花又谢，虽说转眼天变凉，秋风瑟瑟的景象，却换得归